锵锵三人行，哎，今天这个话题必须说明哈，是来自于这个周轶君小姐的朋友圈，是吧？哎，这个为什么必须说明呢？我觉得我看了你朋友圈转发的这篇文章，才让我想起来中国电影还有个百花奖呢。哦，啊， 金鸡百花吗？哎，金鸡， 怪不得你没取过，这样瞧不起。哎， 人家金话筒拿过吧？ 当然了，我跟你说，我跟你吹牛了，我的拿过中国新闻奖一等奖，那不是主持人的奖，是作者，作者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啊，我是，你知道吗？相当于中国的普利策奖，哇，一等奖。 是采访的吗？啊，采访 我自编自导自主持，然后自己做了点假，最后 那你花了多少钱呢？哎， 一分钱没花。交口称赞，认为开拓中国广播史新纪元，这都是当时评委们说的。 就是《锵锵三人行》还是？ 不是，是当年我在广东电台，我做的电台节目叫《你好南极人》，我跟那个中国南极考察，我跟那李商科怎么认识的？当时我通过广州海岸电台的那个电台，通过电台，那个时候还没什么 call in， 还很少吧，刚开始，跟那个中秋节晚上跟中国长城站这个考察站那个。和他们北京就国内的家属直接连线这个通话。 我一直知道他这个嬉皮笑脸的背后其实藏着一颗严肃新闻人的心，还是有 的。那个节目不严肃哦，那个节目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说，哎，他还不严肃，你知道吗？ 而且讲得非常真实一样哈，因为以前文涛在香港某个传媒机构本地的机构工作过嘛，所以有些朋友以前跟他共事过， 是吗？ 每个人都说他口才好得不得了。我记得有人这样形容，他说：“假如窦文涛跟你说他去过月球，你也会相信的。”这样讲，我说：“对对对。” 是你这是夸我呢，还是毁我？ 他是真的这样讲。我跟他讲，你不知道他真的去过月球了，这样。 对，所以说呢，就是最近被骂的比较多嘛，也需要夸一夸，中和中和。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个上点岁数的也有我们活着的理由。因为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是小鲜肉哦，哎，当然了，这个按照咱们现在都学习政治正确啊，按照政治正确来说，小鲜肉这个称呼本身就带有歧视，对吧？ 对，人家连英语都有这个词了，叫做这个 little fresh meat， 真的有， 还进了字典， 外国人都知道中国人有这个小鲜肉这个。 可是你觉得政治正确是怎么样的一种让我觉得那个就是很虚伪的东西吗？就它就是一种啊，把就是这么回事的事情，但是你不能那么说，哦，明白吗？比如说 什么意思啊？哎， 不是，这当年冯小刚导演也说的嘛，说当然他找了一个小鲜肉演戏的， 两个 啊，就说你们不要说人家是小鲜肉，这里边有一种男色，就是说人家男人，人家靠演技好吗？人家靠你把人家变成一个肉。 你就说女色说了那么多年了，现在搞男色政治正确，真是。 对呀，所以我就说。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跟你说，今天的时代，我现在过去的时代啊，是老年人的威权，你明白吗？今天这个时代，我现在感觉到咱们这个中老年呐，惹不起孩子们了，真的就跟父母对孩子态度一样。我现在发现我这个岁数的人呐，哎，惹不起我躲得起，就这个对于这个小孩们呐，你就躲着他，因为不是说谁正确谁错误，你保证你说哎。就像有人说这个里皮，现在你知道吗？里皮公开了，中国足球的国家足球队里皮公开战术设计，说招鹿晗加入国足，是吧？说国足的问题主要在于球迷没耐心，是吧？那么这个比赛中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时，他们就开始倒戈，输球后球迷就全网骂，给球员造成巨大的压力，所以有人出主意了。而招鹿晗加入国足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有着娱乐圈 C 罗之称的鹿晗本身就有着不错的球技，人鹿晗会踢球，对吧？然后呢，鹿晗在队内，国足就算输了球，鹿晗的粉丝也可以在赛后立即控制网络舆论走向，与不文明不理智的球迷做斗争，让国足球员减轻挨骂压力。里皮称，国足这次能不能冲进世界杯就看鹿晗的了。 问题是有了鹿晗应该就不用里皮了。 对对对，就是你知道吗，你现在连这个话题不敢随便谈，因为我也怕谈了他们那些粉丝们，那些孩子们太多了，他们能咣叽一下就把你给弄的吧？ 你还怕这个吗？这叫流量，人家现在这叫流，他对政治正确的叫法不叫小鲜肉，叫流量小生。哦，他有流量，你现在你不是也是吗？你怕被人骂吗？有流量就好吗？ 我告诉你，我要纠正你的态度，不够积极。 像我中老年有没有？我就记起流量小生是吗？我们是流量老师， 流氓老生。 我们可以动员起来啊！我先组一个中老年联盟啊，欢迎填表加入缴费哈、啊。然后我们那个也可以流量啊。现在我的微博有些小鲜肉，什么流量小生，怎么来骂我？他的粉丝们，哎，我一声号令啊！我的中老年联盟的这公职， 中老年的那个中老年的，听他的口音嘛，不叫流量，叫漏量，都漏了， 你 漏了，跑跑滴漏，中老年 也没关系，我们中老年漏尿都把他尿死啊，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就觉得我哎，这帮孩子我躲你们远点，对吧？因此呢，我也不敢得罪他，因此呢，我就说这是义军的朋友圈的一个文章，我为了引起，当然这是个对中国电影很重要、很值得议论的话题。是吧，他们的粉丝们，你们要明白，我念这个我只是个播音员，不表示我同意这篇文章。 主要都是我出的主意，天哪，我今天在这里是挡箭牌，我是挡箭牌。 好，听我给你播报了啊。秋天刚到，大陆娱乐圈又沸腾了一把。这次不是谁婚内劈腿或者谁戒色上位，而是百花奖把最佳男配角奖颁给了李易峰。然后呢，李易峰是一个29岁的男明星了，当夜便有影评人怒骂，你在逗我，媒体迅速跟进，揭发刷票买奖的黑幕，评委们发帖声称组委会操纵结果，然后呢，这个评委们就是说这个锅我们不背，好像跟评委们也有点不满意，对吧？然后在大陆知名的问答网站知乎上，针对如何看待李易峰获得百花奖最佳男配一问，得票最高的答案有1529人赞同，这个得票最高的答案是什么呢？他们引用啊，大陆影坛耻辱的一页，百花奖信誉破产的一页。另一方面，人们在为跟李易峰角逐同一奖项的那些演技派叫屈，他们包括18岁就获得威尼斯影帝的金马影帝的夏雨，然后呢，曾经获得过金鸡奖最佳男配和中国话剧金狮奖的张译，以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影帝段奕宏。相比之下，李易峰此前从未获得过任何电影类的奖项，甚至连提名都没有过。那么有些人认为李易峰的演技呢平平，对吧？说其他流量小生交出的成绩单也大致相似。他的话题引向了这里，另一方面，如潮的质疑涌向了小鲜肉背后的影视资本运作。正如知乎上那个高票答案所言，以前不过是片子烂、宣发好、有明星带动的粉丝电影就好，剧本、院线、导演、演员集体跪舔粉丝，这个至少是大家不敢说出去的事实。我也不敢说，我念的啊， 就是我不好。 现在是名演员给面瘫做绿叶，奖项跪舔资方，电影不是因为演得好而卖座，而是因为粉丝量大。如今连一向自诩清高的评奖准则都向小鲜肉倾斜了，这曾经是娱乐圈最后一块没有被征服的领地就此宣告那个沦陷。然后呢，这还不是悲剧的全部啊！你注意义军怎么说啊？这不是义军引用的 是吧？ 我不同意。我见过李易峰，我对他印象不错，对吧？这个不代表我的。 我也很想见一见。 对对对，你们不搞我，对吧？我说我只是念啊，就在李易峰接过讲座和证书的时候，大陆电影观众刚刚送走了9年来最冷的一个暑期档。你知道今年中国电影市场啊，别做梦了。自2012年以来，这个全年最热的暑期档首次出现票房负增长。是的，多年被封为全球第一大潜力票仓的中国电影市场已经停滞，8年翻了11倍的票房高速增长神话在破灭。对其缘由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人们公认的，有一个新闻标题已经显出了端倪。他下边引用这个新闻标题叫鲜肉难扛票房，口碑普遍低迷。你看他们这些观点，对吧？ 对，因为秋天不是刚过了吗？中秋节过了，鲜肉月饼也不好吗？没有没有，他这个对，他主要是想，他里面其中还讲到一个，我觉得也挺有意思。他就说啊，就是为什么在西方呢？当然也有小鲜肉，那个 Justin Bieber 那些人出来的时候也是小鲜肉啊，就他们有他们的那条路走，他有他的这个粉丝，他就是他有他的票房。但是呢，他真正那个去奥斯卡那些奖项，他没法跟那些我们熟知的那些就是这个影帝级的这个老腊肉来比。 他们就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说你拿很多的票房，你有这个粉丝都这个都没问题，这个是市场的口味，这个都行，但是你不要来拿什么金鸡百花，他认为是还是很传统的这种奖项，以实力来证明的奖项，他是想把这个东西来那个区隔开。 没有区隔，有个推论嘛哈，我不熟内地的奖项。可是我听他提到说用票房作为一个指标啊，他说小鲜肉难以扛，因为什么寒冬， 小说鲜肉难扛票房口碑不 变。因为我想到说因为今年暑假什么票房低迷哈，相对以前负增长，那是因为大家没有那么夸张的去造做假账而已嘛，不是吗？不是票房打假吗？我猜了，那因为负增长，因为大家怕了，可能打假了啊，把稍微接近真实的票房呈现，那当然就比以前低嘛。那这个指标那么不确定的时候，不能把这个怪罪于小鲜肉嘛。 嗯， 你说的我深有同感。我现在觉得就是我搞这行啊，实际上搞到最后啊是个迷茫，就是说因为有一件最根本的问题使得一切讨论都没有了意义，就是说在这个社会里有什么是真的， 嗯， 什么是真的，甚至别人拿出数据来，拿出 GDP 来，拿出票房来给你总结一个规律，可是对不起，你的数据可能是假的。 所以你只有在一个充分竞争的一个社会里面，你才能更多的接近真相。你就像现在这个美国大选，他们也在做这个就是 fact check 嘛，谁说谎话，那他查谎话的那个可能也不是那么真， 嗯， 但是他不断有人在查，不断有人在查，那你充分竞争的话，总是大家能够接近某一个真实的东西。 咱们现在要去的是今天这个社会唯一真实的东西，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知道，就是我记得早年间我听我们老板还煞有介事的说这样以后咱们管理不能太这个粗放了，我要数据化的管理，对吧？好像这是一个很先进的理念。可是在今天我怎么现在觉得，就是说你看咱们中国人过去老说，就说什么什么把什么当娼妓，就是好像什么这个社会聊天的人呢，他可以把任何东西像娼妓一样随便的扭曲，随便的讲理，怎么讲都有理。比方说前两年我到处听见这帮电影界的人跟我讲大 IP 是吧， 甚至也在讲 连什么编剧都不用了，什么你们这全老棺材瓤子过时了，一演戏有没有吴亦凡呢，对吧？有没有鹿晗呢？有没有小鲜肉啊？有小鲜肉我就投资，对吧？就夸夸夸，就根本电影就不是艺术家们干出来的，你们艺术家嗷了早都，我听见就啊，数据说话吧。可是你看今天这篇文章一出来，中国电影现在票房低迷，对吧？大跃进好像要夭折的感觉。那我昨天又看到一个调查报告，嚯，哎，能分析大数据，能分析到就是说，到底这个鲜肉真的带来了多少票房号召力？它的计算方法可以非常复杂，我也看不懂。但是我看到的结果就是，它同样能给你算出来。你们以为某个不会拍片子的导演，某个不会演戏的这个青春偶像，这个票房的号召力？其中有几成是他的，他能算得出来，他占的份额很少。也就是说，他今天又可以拿着他的调查报告跟投资人说：“你们都被忽悠了，小鲜肉没有那么大的票房号召力。嗯”都是数据， 数据就像我们刚讨论的嘛，数据本来就不确定嘛，啊，数据一直以来，而且不是一次两次的不确定，啊，前一阵子的票房打假你就知道嘛，原来乱七八糟。有人整理了125招把票房做起来的，那你怎么相信呢？那最后就回到我们以前说过木星啊那个作家那句名言嘛，这是一个骗子骗骗子的年代嘛，骗子大家骗子啊，你骗子弄一堆假数据，我来告诉你，来这个有效啊，然后你也可以把拿来另外一堆甚至同样的数据来说没有效，而且所以那个就像刚说 骗子太多了，傻子不够用了。 不是说演戏的是骗子，观众是傻子吗？但那种人家说的是很浪漫的一种，对吧？讲这个戏本身它就是个骗来骗去的一种艺术嘛。但是我想讲就是说，为什么西方这个老腊肉是有市场的？为什么在中国大家都觉得，哎，怎么这个老腊肉现在这个实力派没有市场？其实我自己的感觉还不是说是中国的口味的问题，中国市场的问题，是中文的问题，其实是。中文语言的问题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如果是西方的一部电影，比如说美国吧，它美国本土市场以外，它的国际市场很大，它英语的片子可以全世界卖。 像乌迪艾伦的片子，就是他如果光是在美国东岸卖，能卖几个钱呀？他全世界的中产阶级这个知识分子都可以去消费他的片子，所以他虽然是在本土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一块小的市场，但是在全世界这个摊子里面他就大了，那么他可以吸引很多人去看。那中文呢，就中国中文的市场是一个，就是华语市场啊，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它的不均等啊，就大陆这一头占得太大了，就基本上90%你就是大陆吧，香港、台湾、什么海外华人，这个就其实是很小的一块东西。而且呢，很好玩的是，这个英语市场的口，就是品味口味啊，很多时候它某一个阶层人是差不多的吧。华语的市场呢，大陆的和香港、台湾、海外非常的不一样。就我举个例子来说，你一部在中国大陆特别卖座的片子，其实拍得也不错的片子，你在香港、台湾很有可能是卖不出去的。 对对对， 因为它里面的梗啊什么这些 都不一样， 都完全不同。 是。 所以呢，那么你拍片子人，你要有市场吧，你就得先考虑大陆的口味，对不对？那么你大陆的口味的话，你就得照顾这些谁来看啊，就有没有这个小鲜肉。那你反过来说，我想拍一个艺术片，我台湾或者是哪里，我就给就是。特别牛的一个小艺术片，那对不起，你回来大陆市场它就是卖不出去，所以你是这个语言的问题，你无法，你很难就是做到一部在全世界华语范围内又叫做然后又有质量又能够卖得出去的片子特别少，除非你像李安就超越了这个中华语口味了，你超越华语口味，你拍一个其实是有世界观的东西的，那就 这是市场规模的问题。 华语就是很难造成说是就是说中文也好华语也好，很难变成大家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如果你这个市场，你别看中国人多，13亿人真的全部能够去消费同样的华语产品，那我相信它就会出来不一样的，有小鲜人，有老腊肉，什么都有了， 没错， 它就可以去存活。 当我们理解市场规模的时候，我们一定想到我们经常说好莱坞帝国。OK， 我们用帝国来形容它。帝国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老大。老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管他做什么，他讲什么基本上是对的，他有他的位置的。我们要去理解老大这句话，等于是那句老话说，你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就得服从啊，对，就你就跟着嘛。所以他出来一个不管是好莱坞的小鲜肉电影、老大肉电影，我们首先就把它认定可以看的， 对的 啊，我们看不懂，不懂欣赏是我们的问题。还有还隐含一个东西啊，老腊肉，华人老腊肉，在其他观众、地区观众看起来很丑嘛。可是就算华人观众看老腊肉也不喜欢，可是我们看洋人的白人的老腊肉，我们看得很高兴啊。我们不是讨论过那个飞机的电影吗？ Tom Hanks， Tom Hanks， 嗯， 老腊肉了吧。 对，我就是他的粉呢、 啊、 而且最近跟重逢的影 迷，但你认为今天的这个90后观众他们也喜欢看汤姆汉克斯吗？他们知道是谁吗？ 少，我觉得少， 我觉得可能 他们喜欢。 所以他为什么能有市场，就是因为他卖到全世界，像我们这样的人也都在消费。他如果只在美国，他可能也被淘汰了。所以为什么，不好意思，像在西方那些过气的都来中国市场。 华语片拍好了也可以用字幕行销全世界啊。 但问题是你的趣味是中国大陆的趣味，它就是难走到全世界。 对，那为什么美国的那个趣味就能走到全世界呢？ 我一直说嘛， 帝国嘛，我刚才说帝国嘛，但帝国主义， 它的语言对你的教育是常年的了。 对，没错， 对 ，ideology 意识形态嘛。像我们说帝国，不仅是说哎，我有强大的军队，是说它的东西基本上就是合法的。所谓合法是合理的、好的。有个地位，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中国电影甭吹牛了，你知道吗？我前一阵看了一个印度电影， 哎，宝莱坞，对，有 宝莱坞，叫什么猴神呢？你知道吗？叫猴神哈努曼，在当年孙悟空的原型， 孙悟空原型， 一个喜剧片。我跟你说，当然可能有些朋友不喜欢这种感情过分澎湃的这种电影，对吧？但是至少对于我的观影体验。哭哭笑笑啊，笑我是真心的被逗乐，幽默，而且是印度式的幽默，这真叫文化输出。我觉得中国电影到现在没有一部能够跟他比的，要叫我极端的看法啊，就是说他那么娱乐，是个商业的，但是我就觉得真是你能看得出来宝莱坞的工业水平绝不低于，我说绝不低于中国的工业水平。 印度的普通话是什么呢？英语啊。 对， 我的天哪。 而且什么叫文化输出？他歌舞啊，印度还是歌舞，但是他怎么接通世界啊？他的歌舞啊已经是现代的，这个是印度歌舞的这个传统，但是他用的是现代的节奏，现代的动作融入了，所以他一样可以是让全世界的人受到这种鼓舞。 我就觉得当时我就看到这种，我就想到，我就说中国人呢、啊、就奔着挣钱，不知道谦虚。就是说你的这个电影弄了几百亿的这个票房，你知道吧，你出来了，你这几年出来了些什么片子呢？ 别忘记宝莱坞还有两个字很重要，四个字吧，创作自由。创作自由啊，你说它可以引用capital 资本科技，还有它容许你那个去自由的创作。 你还甭说，我就在那个哈这个猴神的这个片子里，我没看到什么中国政策不让播的内容。 这不是、啊、那有时候那个当那个政策是这样回事哈、啊，他除了某个部分不给你讲，你以为说没关系啊，那我不讲那个部分就好了，我讲其他就好了。对不起，不是那么简单的。当你很明显知道某些政策不准你讲这个部分的时候，既然在你心里，你连政策没有不准的部分你都自己收敛起来，不敢去探索，不敢去探讨。所以当有不准你讲的部分的时候，其实影响不仅是那个部分，是全体的部分。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啊！义军是要看看小鲜肉，对吧？ 我对啊对啊，又怎么样了？ 没怎么样， 脸都红了。 我现在尊重你们的立场，真的就是说女性观众，其实咱们刚才还没谈这么一个角度。这个很多人把这个这种所谓男色的消费的这个现象哈，就是归结为妇女的这个。独立 经济地位 上升，思想意识的这个上升跟这个绝对有关系。我跟你说，现在女的我们呐得服、你知道吧，70%现在调查，70%的家庭消费女人怎么控制时间，你知道吗？现在女人既在外面工作，可是实际上控制家庭消费70%是女人决定的，淘宝上买东西70%是女的，就是这个经济啊的车轮呐、啊， 但钱交给女人就对了。那个联合国有个调查，就一个美元给男的，马上就去赌钱了。就是大部分，一个美元交给女的，马上用于下一代教育。 对，那你 钱得交给女人。 你交给我，我绝对不会去赌，我是会交给另一个女人。然后咱们满足，我以后要为女性观众而奋斗。你看，我还是这些都已经是老腊肉了。当年的大陆娱乐圈，人家现在说四届小鲜肉代表，郭开敏、陈宝国。欧阳奋强、马小伟，你再看下一轮，1990年代的时候，这些是李亚鹏、李晨、耿乐、文卓啊，赵文卓。然后你再看2000年代的时候是， 有现在的小鲜肉， 陈坤、陆毅、刘烨、邓超。然后再看2010年代的，是吴亦凡、李易峰、杨洋、鹿晗。哎，这个你看了吗？从日本其实最早的男明星，他们用木村拓哉做女人口红的广告，结果呢，平常几个月才卖50万口红，木村拓哉这个两个月之内卖了300万支。 你们也用女 model 卖男人的内裤啊，一样的。 哎，你再看下边，所以就兴起这个风潮。你看这老干部也是，他是女性系列的这个美容嘛，化妆的用品。你看，你看。这都是女性的口红的这种广告。哎，就说现在，哎，这个是这个美国一个名牌啊，注意到没有，这个女的在给这个男色画红唇， 是出了50个以男明星的名字来命名的那个唇膏，就是说你得不到他，你可以买他的名字那个唇膏天天涂。一出来我就买了几个给我的女朋友们，知道他们喜欢谁我就买了谁。我现在其实他有一个词叫做那个 metrosexual， 就是指啊，其实90年代吧，好像从西方就来了，就是指就都会美男，就说我们人类的这个审美从过去就是那个五大三粗的那种保护者的样子，变成了就是叫都会型美男，都不是农民，也不干嘛，就是不是秀肌肉，男的也要去打扮。那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那个 mirror man， 就是男的也照镜子打扮。我们的审美观是偏向这种样子的，城市里的都会美男。 目前我觉得还不容易说是偏向哈，它是多了 这、哦、对，还有你这款的 多了 知识分子， 多了这个空间，还有自由度，大家也敢表达。比方说女的也说，虽然我爱看小鲜肉什么什么哈，多了这个东西。可是你看，比方说英美的影集啊哈，你看到有这些人物出来，可是通常是什么？是作为喜剧人物，或者说过度人物哈。他到最后的，你不管从整体来看，数量来看，还是看单一的影集里面最掌权的。 还是老大爷，还是到最后还是打着领带穿着西装的出来。 这话从咱们嘴里说出来说服力不太强， 而且是讲广东广港普的老腊肉， 我觉得。